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23集《情书》。 少年，你这么欺负女孩子，下辈子会变成卫生巾的，你个混蛋！小怪兽日记。 这会儿的丁宪正处于茫然状态，喜欢他又怕他知道，不喜欢他心里堵得慌，看见他跟别的女生多说一句话心里就发慌。还有杨春子，他为什么跟他不说话？丁宪心里跟迷雾似的，可在他昨天说出那些话的时候，一下子又都把他之前做好的心理建设全都击溃了。好歹自己在他心里也有些不一样吧。可周思月这么看着自己笑，他心里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呢？门外蒋晨背着包敲了敲门。 走啊，打球去。 嗯。 周思月轻点头，把桌上的包往肩上一跨，头也不回出去了，丢下一句话。 等会儿到球场找我。 等会儿到球场找你？等会儿，我找你干嘛呀？ 丁宪忽然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总觉得忘了什么事儿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周思月已经抱着球挎着包跟蒋晨宋子琪晃晃悠悠往球场走了。丁宪愣愣地望着黑板上的值日生名字发呆。目前值日是按照四人小组排的，今天刚好轮到他们这最后一组。孔沙迪上完厕所回来，教室里的同学已剩寥寥无几，于是他问趴在桌上的丁宪：“ 哎，他俩呢？” 丁宪有气无力地趴在桌上，还有点没从作弊的噩梦中回过劲儿来，指指窗外，气得直咬牙：“ 打球去了，当着我面勾肩搭背走的。” 在做值日这件事上，孔沙迪跟丁宪持不同意见，他倒挺喜欢帮宋子琪做值日的。拎着个扫把跟拎着根仙女棒似的，在教室里像只小蝴蝶似的翩翩起舞，一边扫一边哼着愉悦的小曲儿，还一边给丁宪洗脑。 哎，你难道不觉得他在球场肆意飞扬的打球，你在教室里帮他做值日，这多暧昧啊？你换个角度想想啊，周思月去球场打球，杨纯子在教室里帮他做值日，这你心里酸不酸啊？反正要是有女生帮宋子琪做值日，我可能会想要拽她头发。 变态吧你？你是被宋子琪虐出毛病来了吧？ 我乐意。你难道不乐意？那就赶紧发个公告，多少女生都等着接替你的位置呢。 那头驴还有这么多人喜欢？ 喜欢周思月的还真不少，不过那个年代女生主动的还是少，路过的就偷偷躲在教室外看一眼，或者偶尔做操的时候偷偷往三班队伍最末去看。丁宪跟孔沙迪上厕所的时候也听人偷偷议论过。 哎，三班那个周思月啊挺帅的， 重点班数学特好。 哎，我上次在食堂看见他跟八班的那个蒋晨一起吃饭，看上去还挺随和的，也没有传闻说的那么傲气嘛。哎，不过是真的帅。 对 对对对对对，听说啊他爸在规划局工作。 是吗？ 哇，富二代都不帅。 三两女生围着洗手池巴拉巴拉说了一堆，不过这些话也就仅止步于厕所。燕三的学生就是骨子里都有点傲气，出了那道门谁也不会去贬低自己抬高别人，当然了也有真大胆的。这天是丁宪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情书，还是别人的。在他跟孔沙迪打扫完卫生锁好门之后，他一转身，走廊里站着一道婀娜多姿的身影。姑娘长得相当漂亮，比孔沙迪和杨纯子都要漂亮，听说是艺术特招生，跳芭蕾舞的。 名字他忘记了，好像是叫什么可可，听说是十班的班花。那位姑娘穿着一条过膝裙，裙摆在风中飘摇，露出白嫩鲜盈的脚踝。 不冷吗？ 你是丁宪吧？ 你谁啊？孔沙迪警惕地开口。 班花维持风度，笑着看向丁宪。 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我有点事想拜托你。 孔沙迪刚要说话，丁宪在后方说了声好。他这人有个毛病，不会拒绝，更不会与人作恶。孔沙迪猛地一下戳着丁宪脑袋。 你傻呀，直接拒绝不就好了？你不会不知道他要干嘛吧？ 丁宪不反驳，只是拉了拉皮带，慢慢走过去。果不其然，班花递了一封粉色信笺给他。他低头看了看那封面上清秀又可爱的字迹，突周思韵，还在旁边画了一个俏皮的笑脸。尤可可把信笺塞到丁宪手里，大方的一拍肩膀跟他说， 这事就拜托你了，等事成了我俩请你吃饭。 他说完就急匆匆的走了，留丁宪一个人站在墙角对着那封信笺咬牙。 你请谁吃饭呢？ 尤可可背影轻盈，像只快乐的小夜莺，那自信高调的步伐似乎已经将周思月断为囊中之物。孔沙迪见人走了，走过来夺了丁宪手里的信，掂在手里来回看。 给我。 哈，靠，还吐周思月，够不要脸的。周思月认识他是谁吗？这么急哄哄的就送上门了。哎呦，我帮你撕了。哎， 说完孔沙迪就要动手，丁宪忙拦住。 切，胆小鬼，你不敢我帮你撕，出了事算我的。 孔沙迪的仗义让丁宪心里一暖，但出于人道主义，他还是做不出这事儿。那边要撕，这边要拦，结果利益分散，情书愣生生给扯碎了，一人手里捏着半份。孔沙迪是喜闻乐见的，丁宪有点急了，音量不自觉拔高，冲着孔沙迪吼了一嗓子。 孔沙迪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没权利撕，你更没权利。你这样我怎么跟周思月和那女生交代？他们心里会怎么想我？ 孔沙迪向来散漫惯了，丝毫没放在心上。不过就是屁大点事儿，也不知道丁宪为什么跟他急眼，也吼回去。 交代个屁啊，你还嫌对手不够多啊？你知道刚那人谁吗？刚那个人是尤可可，尤可可。这才刚开学，他都已经换了三男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三个！唉，江湖传闻，就没有他搞不定的男人，就周思月这点段数，肯定得在他手里啊！你把东西给他，你这不是犯傻是什么呀？我阻止你犯傻呀，大姐，你还吼我，你真没有良心！ 俩小姑娘年轻气盛，各自有自己的一套处事方法。孔沙迪家境优越，从小娇生惯养，我行我素自由散漫惯了，从不去迎合奉承谁。说他活得不明白，其实他比谁都明白，心里也端着自己的一杆秤。在他眼里，只有他不想要，没有他得不到的，这是孔沙迪。而丁宪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环境就比较拘束，母亲阿谀奉承，父亲胆小懦弱，弟弟娇蛮跋扈，他心思敏感，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，更在意周思月对他的看法。如果今天的周思月已经是他男朋友了，或许他也会跟孔沙迪一样把心间撕了，或者直接还给那个女生。但是他跟周思月什么都不是，他没有权利替他决定这一切，这就是他和孔沙迪的区别。傍晚放学，学校走廊里冷冷清清的，三班门口的拐角杵着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姑娘，都执拗地别着头，谁也不肯让谁。丁贤一把夺回孔沙迪手中的另一半信笺，丢下一句， 不管是不是犯傻，撕毁别人信笺就是不道德的行为。 丁贤说完就咚咚咚跑下楼了。孔沙迪气得猛踹了一下墙，雪白的墙面上立马留下一道黑乎乎的鞋印。 丁宪来到篮球场，男生在打三对三，周思月那组刚换下场，他安静地看着球，偶尔会低头拎起 T 恤前胸位置蹭脸上的汗，然后人顺势向后仰，双手撑在身后，换了个姿势，一条腿曲着，手臂的肌肉因为着力更加凸显，意外结实。铁丝网外有路过的几个女生往那边指了指，脸上的笑容明显。丁宪把撕毁的情书放进包里走过去，他站到周思月身后，男生的荷尔蒙味浓烈，察觉到异常，周思月回头看了一眼，随即勾唇笑了，又转回头看场上。 打扫完了？ 丁宪刚和孔沙迪吵完架，脸色不太好，有点青，看见这人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心里气得只想冲着他结实的后背踹上一脚。 让我来干嘛？ 哟呵，吃炸药了？ 对于丁宪来者不善的语气，周思月狐疑回头，就着夕阳的余晖仔细在他脸上来回打量，付之一笑， 这只招蜂引蝶的孔雀， 有话就说，别以为在心里骂我就不知道。 话音刚落，那边球赛也结束了，男生们把东西一收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去了。周思月站起来，转身去拎包， 走吧，送你回家。 丁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周思月弹他脑门儿， 傻，走了。 周思月说完直接走了，也没等他，丁宪嘟囔一声，追上去，身后宋子琪追过来，冲着两人的背影喊：“ 哎，小怪兽，孔沙迪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你俩今天不是一起做值日吗？”“ 我在这儿。”“ 哎呦，我操！” 刚喊完，就看见孔沙迪站在铁丝网外，冲宋子琪挥手，也不看丁宪一眼。周思月和丁宪沿着一排排杨树往家的方向走。 周思月， 什么？ 你今天为什么要送我回家？ 你帮我做值日，我送你回家，怎么了？ 丁宪走上前，走到他高大的身影里面，遮住光线。周思月的脸变得异常清晰，距离很近。他忽然觉得周思月的皮肤真好。他强制拉回自己的注意力，轻声道：“ 那你以后别送了，我帮你做值日就当谢谢你请我看电影。还有，我们俩以后同桌就同桌，别对我太好，我让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” 丁宪说完，也不再等周思月，快步往前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